今天我们来讲宗教在第三个层面，就是身份认同这个层面上的作用。如果你读过尤尔赫拉利的第一本书《人类简史》的话，你会知道，在尤尔赫拉利看来，身份认同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。它是人类最早的、最伟大的一个发明。它的直接作用是使人从动物界脱颖而出。动物呢也有很多社会性的动物，比如说低等到蚂蚁、蜜蜂，高等到野牛、狮子、灵长类，它们都是社会性动物，它们都有群体，但是它们的群体的身份认同，我是属于哪个群的？这个群为什么是我的群啊？它都是基于血缘，基本上都是基于血缘的关系。人类早期也是一样啊，不管是穴居人呢，还是原始人呢，和我住一个山洞的，那就是我一伙的，我跟这一伙人就有身份认同，他们也认我，我也认他们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那这一伙人呢，基本上是我的血亲，对吧？我的父母、我的兄弟姐妹、我的子女。那山洞外面来一个陌生人，那我不会认为他跟我是人类啊，他一定是敌人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但是后来，人类一个是智力的发展，一个是语言的发展，一个是更主要的是生存压力的作用。这些小的群落开始慢慢聚合，非血亲的小的部落都开始慢慢聚合成一个比较大的群体。那么这个群体里面，大部分人是相互不认识的，他没有血缘关系。怎么样能把这样一个大的群体粘合在一起呢？人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只需要在这个群体里面被普遍承认就可以，它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。实际上，这些故事呢，绝大多数，可以说是全部，都是带有神话色彩的。比如说，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我们都是某一个太阳神的后代，那么这样一些有点基于人本能的那种血亲的关系，你想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的后代，那我们当然就有血亲关系了。一直到现代的社会的话，比如说我们都是公民啊，我们都有权利等等等等，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使我们产生一个内在的身份认同的统一性。我们人和人之间协作，尤其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协作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大家贴一个标签，贴一个同一性的标签，就是我们之间，我们相互认同，我们是一伙的。就好像，一帮这个篮球爱好者和冰球爱好者，聚到一起是打冰球，打冰球分两队啊，分两队，那就你穿蓝色的衣服，我穿红色的衣服，就靠这个颜色。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和我穿同样一个衣服的那个人，但是他只要和我穿同样的颜色的衣服，我就传球给他，他就是我一伙的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种人为靠人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这样的故事，是我们人类进行协作的一个基础，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它在协作者内部产生强大的凝聚力，可以让每一个个体自愿地产生那种愿意为了群体的利益，愿意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我个体的利益，这样的话，它实际上可以达到一种群体利益的最大化。对外呢，可以区分敌我，你只要不是我这个共同体的，我就没有必要去和你共享利益，或者是我甚至要和你争夺利益。中国话讲叫"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"。人家心异不异，你其实不知道，但是本能的我就说其非我非我族类，你跟我不是一个共同体的。那么这样强大的力量呢，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故事实现。在中国呢，我们是通过一种叫华夷之辨，来区分谁是我们自己人啊，谁是他们外人呢？那么什么是华夷之辨呢？它实际上是个文化概念，就是说，你只要是服从我华人的这个文化啊，你说汉语，首先你要这个服饰要符合我这个汉人的服饰， 遵从我的典章制度啊，尤其是要遵从我的礼仪啊，你要认孔子为先师先圣，那么你就是我这个圈里的人呐、啊，你就是华人呐、啊。那么什么叫夷狄呢？夷狄就是说你啊披发左衽啊，就是你这个外形就和我们不一样，你不说汉语，你不遵从我们的这个礼仪教这个化外之名，你不接受教化，那你就是外人，这是一个文化区分的概念。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人，他们不是像中国这样靠文化去进行身份识别，他们主要是靠宗教。所以宗教在这边的话，对于一个人进行自己的身份认同，谁是我们，谁是他们，谁是我一伙的，谁是我的敌人，或者起码他不是我一伙的，最重要的一个区分的工具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宗教的故事。这种基于宗教传说的身份认同，可能是人类啊最早的、最具有传统性的、最有力的、也是最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身份认同的工具。几乎没有人可以破坏他们，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。近代有些思潮试图去建立一些新的身份认同体系，比如说纳粹呢，他就不讲说是我是基督徒啊，还是天主教徒啊，他讲我们是雅利安人啊，我们是一个优秀人种啊。当然这插一句，雅利安这个词儿的话，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很科学的他们就是日耳曼人，但是雅利安呢是一个边界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，它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人种学上的一个概念。现在谁自称自己是雅利安人？谁？波斯人，就是现在的伊朗人，他们给自己的国家新取了个名字叫 Iran， 伊朗。Iran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，或者叫雅利安人的故乡。他们现在自称雅利安人，所以这个用人种去区分人的话，首先是不得人心，也没有这个非常坚实的基础，因为我们实际上混血的也很厉害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呢，他希望通过阶级来区分人啊，无产阶级、资产阶级啊。但是当你说哎，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兄弟的时候，你实际上有多少相互的身份认同呢？其实也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啊。但是宗教对人的这个划分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来自不同宗教的，比如说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民族的人，他们可能认同很多相同的这个基本的概念，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他们都认同国家的存在，他们都认同国旗国歌啊，实行相同的社会管理制度啊，认同相同的科学原理啊，年轻人唱同样的流行歌。但是只要他们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他总是有一个内外有别，总是有一定的隔阂。这是因为宗教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它并没有减少它对自己的重复和强调。宗教会通过定期的、按时的宗教活动、不同的礼仪不同的祈祷、不同的经文的学习，不断的强化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宗教也是一个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在一些国家，你还是可能因为宗教的原因被判死刑宗教法庭还是存在的。但是宗教呢，它与其说是一种力量不如说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可以被使用的。宗教往往不是一层不变的，它有的时候是会因为具体的现实的需要而改变，甚至是被创造出来。这里尤尔赫拉利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神道教。尤尔赫拉利讲呢，神道教在古代的日本，它只是一种类似于早期宗教有一些泛灵论的东西，万物有灵嘛， 竹林里面有竹林里的神啊，这个山上有山上的神，水里有水里的神，然后再夹杂了很多当地各地不同的习俗，有点像中国泛指的这个老天爷啊，就是头顶3尺有神灵，那具体是什么神灵啊，我们不管，有点像这样子。那么这个神道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。日本被这个西方啊打开国门之后，日本急需要进行国家建设，急需要进行一个国家共同体认同的这样一个可以叫精神文明建设吧。这个时候，日本政府系统性的、有目的的重新发明了神道教，或者叫给神道教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。这个时候的神道教，所谓这个官方版的神道教，就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精神武器。它所强调的呢，是对国家和对国家元首的无上的忠诚。日本的天皇也就因此成了活着的神，啊，接受人民的朝拜。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诡异的。你想想，同一时期日本在做什么？他在摆脱一个古代的蒙昧的古代社会形态，进入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工业社会，或者说文明的工业社会。而与此同时，他在进行什么呢？他在进行神道教的建设。这里尤尔赫拉利，有点开玩笑的讲说，日本实际上是比美国和德国都更早发明精锐制导武器的国家，他指的是这个神风敢死队。那么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就完全是自杀式的进行这个攻击，是什么支撑他们呢？实际上就是这种宗教的精神。这种事情不仅仅在日本，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。比如说，在俄罗斯的东正教，在波兰的天主教，在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，在这个沙特的这个瓦哈比教派，还有尤尔赫拉里前面提到的以色列的一些极端的犹太教徒。他们的教义啊，或者说他们的宣讲的那些思想呢，和原来原始的那个教义已经有很大区别。他们实际上都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重新，不能叫重新发明，但是重新解释了那些经文，以适合现实利益的需要。最后，尤尔赫拉里还拿北朝鲜做了例子。他讲宗教呢，不仅仅在古代可以被发明，在现代也可以被发明。比如说像北朝鲜的这个主体思想啊，还有对金家血脉的这个崇拜。金氏的话，在北朝鲜已经不是人了，已经基本上是神了。所以，不管是新发明的宗教还是古代的宗教，他们现在的现实意义都很强。都是为了增强这个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。它能不能够进行全球性协作呢？没有这个功能。每一个宗教从它诞生的那个时候起，它就起到一个区分外人和自己人的这样一个作用。再加上宗教的这个绝对性，就是他要体现他的权威，就一定是绝对的，所以他不可能一个宗教说，我认为我们信奉的这个神可能存在，不，绝对不会，他一定是我们这个神是绝对存在，所以他这样的话，他就失去了弹性，他没有办法进行整合，或者没有办法再去承认其他的神的其他宗教的教义。相互之间是不可能认同的。有人说佛教可以说啊，这个说可以兼容基督教，容不了。佛教讲的说基督教上帝是一个叫什么什么煞， 什么沙利天主啊，那肯定是违反基督教的教义啊。所以宗教起到的作用主要还是划分人类，让划分的每个群体内部产生凝聚力，但是它不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，就是改变人类的这个身份认同，给人类一个全球性的，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性的威胁嘛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协作，所以它不能够给人类一个全球性的合作的基础。倒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教派叫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，它英语叫 Omnism， 可能是奥姆教，但是不是那个奥姆真理教啊。这个教派呢，它宣称就是我相信所有的宗教，但所有的宗教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只是就是说他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呢，他认为每一个宗教，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了的这个神，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，但是说老实话，它缺少一点这个民间的基础，就好像世界语一样，你发明一个语言，但是没有人去说它，你发明一个宗教，但是没有人去信它，它还缺乏很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的因素，所以这个现在起码现在是不成气候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宗教和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一样，它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，而不是让他们相互合作，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，让人这个合作的一个机制。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呢，又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。所以尤尔赫拉利提到，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实验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？就是欧盟。欧盟内部它有不同的宗教，有不同的人种，有不同的国家，甚至以前都是世仇。他希望欧盟的目的呢，就是把整个欧洲联合成一个内部有统一的身份认同，相信同样价值的这样一个大的共同体。如果欧盟能够成功的话，那么人类以后全球性的联合，或者说进行一个大的整合，形成一个人类的大的协作的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身份认同，就有可能实现。如果欧盟失败的话，那可能路还很长。那么欧盟现在呢面临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大量的移民进入。你不是要有共同体吗？我有大量的外国人过来，而且和你的文化还有差别更大，他们来自穆斯林，大部分来自这个另一个宗教，另一种价值体系的人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这个我们下面再讲，谢谢大家收听。